朝鲜的各地机械工业基地把一切力量都集中于实现机械设备的现代化和国产化。大安重型机械联合企业致力于开发完成电脑数控九轴操纵综合加工床的工作，同时大力推进生产工序的电脑数控化完成。大安电器厂正在推进一项实现铁芯切割机的电脑数控化来投入节能型变压器系列生产的工作。龙城机械联合企业努力进行旨在实现不同规格压缩机部件的国产化，建立多用途多功能化的等离子综合加工工序的工作。乐园机械联合企业也积极推进提高1立方米油压式掘土机质量的工作。